岁月永恒，金曲留声，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怀旧金曲广播。 下面您将听到的节目是经典走四方。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经典走四方。在这次节目当中，为您安排的是一组少数民族的歌唱家带来的经典作品，请听蒙古族歌唱家拉苏荣所演唱的赞歌牧歌，和朝鲜族歌唱家方初善所演唱的阿里郎和闺女之歌。 的画面闪在眼前， 闪在眼前。 这样的童话何以再现？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怀旧金曲广播。闺女之歌由方初善所演唱，接下来是两位哈萨克族的歌唱家演唱的作品，分别是阿依穆尼沙尼亚兹演唱的我的花儿美丽的姑娘，以及哈米提斯哈克演唱的沃伊阔克和阿赫尔克里木。 Yeah. 等苏鲁的恩民来他应的是真的对呀可以的下一面不啊那一个我一个一个不我一个给马不的买下次的都得的接待看大呀咱不敢他不敢那也大一诺人杀杀吧一个我一个一个哭我一个哭嘛不买杀死那个道理的黑带我一个哭嘛不买杀死那个道理的黑带 经典走四方，听众朋友，在这次节目当中为您安排的是我国少数民族歌唱家所演唱的一组作品。接下来请听蒙古族歌唱家宝音德利格所演唱的《公社的牧群和辽阔的草原》。 Thank you.

Yeah. 这天子花什么哟，有天子是你妈呀，雪白的鸽子能啪啦啦啦啦啦啦，能啪啦啦啦啦啦啦，能啪啦啦啦啦啦啦，今天新年上飞的马呀。这两家你是哎哟，一辈子可怎么呀？尾巴是两条腿，噔啪啦啦啦啦啦啦，噔啪啦啦啦啦啦啦，噔啪啦啦啦啦啦，一条人人之手怎么呀？一对几个字哎哟，亲看日记的嘛呀，他俩是天使的子，噔啪啦啦啦啦啦，噔啪啦啦啦啦啦，噔啪啦啦啦啦啦啦，呜，这些下来的对对嘛呀，下来的对对嘛。这片子花什么哟，有片子是你妈呀，雪白的鸽子能啪啦啦啦啦啦啦，能啪啦啦啦啦啦啦，能啪啦啦啦啦啦啦，今天新年上飞的马呀。这两家你是哎哟，一辈子可怎么呀？尾巴是两条腿，噔啪啦啦啦啦啦，噔啪啦啦啦啦啦，噔啪啦啦啦啦啦，一条人人之手怎么呀？一对几个字哎哟，亲看日记的嘛呀，他俩是天使的子，噔啪啦啦啦啦啦，噔啪啦啦啦啦啦，噔啪啦啦啦啦啦啦，呜，这些下来的对对嘛呀，下来的对对嘛。 歌，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怀旧金曲广播。 袖筒里筒的千里眼是由花儿王朱仲露所演唱的，接下来是两位维吾尔族歌唱家所演唱的歌曲，请听加米拉所演唱的阿瓦古丽手帕和克里木所演唱的塔里木河库尔班大叔您上哪儿，一起来欣赏吧。 琴弦伴随我唱起和乐的歌，哈里木河，啊，故乡的河，你用手指把我养的母亲哭。当我骑着骏马天山巡逻，好像又在你的怀里轻轻地颠簸。当我穿过赤 热的沙漠，你要流进了我的心窝窝。塔林木河，故乡的河，我爱着你呀，美丽的河。你不懂得悠扬的琴弦，伴随我唱起欢乐的歌。我跟着马儿离开了家，哎，我跟着马儿离开了家。 上面带着水葫芦， 水葫芦， 手里还拿着冬菇了。这新的桥它是上船，忽而半大树，哎，你呀你上来。 年轻的姑娘们嘞，年轻的姑娘们晒晒的看嘞，看谁能踩着我，看谁能踩着我还要吃呢。感激呀、啊！ 我的船已来了天山的水，它说是要去看一看，哎，看一看那里的好船娘。 我看过了。 啊，你不去是一座最难河畔，姑儿们都说，你去看看。 变得这样傻，想上金钱什么日子？看看马儿驮的什么？ 想上金钱什么日子？看看马儿驮的什么？ 经典走四方，听众朋友，这次节目就全部播送完了。编辑葛剑锋、麒麟，再次谢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吧。 解放军， 要谢光荣发献给他们的，光荣寄献给他们的，他们都有一颗火热的心，各族人民把他们夸。 他们在沙漠边聊天，他们在戈壁开心花，是否和他们分不开，他们和我们是一家， 今天是八一见人间，我心里有说不尽的高兴花， 有说不尽的高兴花， 乡亲们派我当那标位，慰问解放军上小台，来来，哈哈哈，快点快点快点，哦！ 乡亲们派他当那标位，慰问解放军上小台，乡亲们派他当那标位，慰问解放军。 打